好啦，我哋接咗 Miss Sega 入嚟啊 ，Hello Miss Sega， 好耐冇见喎。 系 ，Hello， 都就系有一段时间下冇见过，系啦。 系啦，可能新听嘅朋友可能未听过啊 ，Miss Sega 讲，啊 Miss Sega 都系讲翻啲机设啊，或者故事设定啊，各方面啊，或者因为佢有啲咩科学解释啊，咁呢边多啲系，系咪？ 系啊， 咁好啦，咁我上个礼拜都叫做短讲过呢个骑士魔法，即系叫做讲咗少少啦，不过嗰时都未。做最尾一集系，咁今集不如，因为今集啊，可惜啊，马仔又唔喺度，唔好一齐倾咁啊。咁 Miss Sega 咧，其实系最早啊介绍我哋呢个作品嘅，唔系讲紧动画喎，系漫画就已经介绍我哋嘅。咁后尾就 是、哦，其实就小说我有睇噶啦，咁然后就漫画版出咗就觉得喂容易啲接受，咁咪介绍大家睇下咁咯。 系啦，咁所以嗰时都仲未有动画版，我哋已经知有呢出嘢，咁后屘先话咦真系动画化喎，咁而动画化咗，又觉得个画面嗰样嘢佢又改善咗，漫画嗰啲即系叫不足啦，即系意思即系作画上嗰啲啦吓。咁啊靓嘅套卡通，咁不过咧似乎咧都坊间唔系太多嘅即系。聲音啊，咁唔知點解啊？咁我哋不如對比翻啊，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叫近年難得一套講機械人動畫就真係講機械人啦，即係唔係借機械人嚟襯底嘅嚇。咁但係就可能因為咁咧，都唔係好啱而家個 trend 啦。咁亦都係佢嗰個人物嗰部分咧，好似亦都壓縮到咧，差唔多係冇故事啊咁。咁或者等 Miss Sega 去對比翻啊，到底原作嘅即係原作其實佢都係幾個版本咁，不如等 Miss Sega 講啦，跟住。 哇嗱咁样咧，其实个情况就咁嘅。一开始动画版我已经一眼寒噶啦，即系13集你玩嘢呢套嘢，13集你想做啲咩咧咁样？就咁啦。一开始最初呢一个系喺呢个那罗上面嘅日本呢个小说连载网页嗰度开始连载嘅。咁最初嗰阵时10年嘅事啦。咁我都唔系10年开始睇嘅，我其实本身都系。应该上年年尾都开始睇嘅。 O K， 咁咧就而家仲连载紧嘅，即系最新就啱啱比较得意嘅就系佢动画版最后嗰集开始向未来进展嗰阵时讲紧嗰样嘢，就其实系而家呢个最新 web 版小说嘅佢而家嗰个故事啦。虽然佢小说版都一早已经讲咗会将来会咁噶啦，但系中间其实隔咗第一故事嘅。咁樣呢個情況係點樣呢？但首先最初係 web 版啦，跟住就有呢個文庫本小說啦，即係呢個主婦之友寫，唔知點解突然間覺得呢套機械作品好正咁樣，我諗緊你班家庭主婦咁啊鍾意吉呢個機械作品嘅呢、 主婦之友就唔係淨係出家庭主婦嘅書嘅都 係啊係啊，咁佢同期有另外一套動畫，我覺得似啲主婦之友多啲嘅，就係、嗰套呢、二世界食堂啦，有興趣嘅都可以留意一下。 少少冇錯，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咁樣然後，但係就講翻啦，呢、這個 Light and Magic 佢就點解我覺得有問題呢，就因為咧，佢其實要作為呢個機械人作品咧，一開始其實好困難嘅。 嗯， 佢最重點咧就係、咧動畫版，我諗大家都見到話飛得好快啊，啲故事啊，啲機械人又出嚟，最打下就算啊咁樣咧。其實動畫版我就覺得做得好差嘅。即系讲咗佢动画版一开始， 唔系讲画面啊，即系讲佢嗰个嗰、那个即系铺排， 成个铺排 飞 成个铺排 好快嗰个古仔系 系啦，冇错啦。即系我初啊见到喂、那个编剧，即系最初啲经验都好掂啦，即系有机动警察啊，又连米二分一啦，咁应该都叫做好有经验，冇理由衰噶吓。咁但系就我觉得有少少先天不足嘅，因为如果你睇翻佢 web 版小说咧。佢而家大概博物，即係佢主要係跟文庫版故事，但係咧、web 版小說已經睇到佢大概嗰一個流程咧。其實主角都好一段時間下先有自己部機嘅。 係啊， 咁好啦，咁而家喂，你而家做一個機械人嘅作品，你主角冇主角機， 喂 型啊！呢、這個真、就、係、是、你完全唔能夠接受呢樣嘢，應該係咁。於是咧，而家出嘅問題就係、咧，佢個故事一定唔可以 cut 得太早嘅，因為如果個故事 cut 得太早咧。咁主角冇主角機，可能揸得一次機咁啊，已經完咗。咁你揾笨啦，你呢個模型廣告係完全唔能夠成立噶嘛？即係你機械作品，你假設佢係模型啦，即係佢係為賣模型而做嘅廣告啊，咁你唔掂喎咁樣。咁好啦，咁佢需要點樣做咧？咁我就一開始其實佢一有動畫版消息，我已經諗過啦，唔掂，呢、這個真係唔掂。点解咧？佢第一章咧，同埋第二章咧，就大概如果冇记错咧， 就應該喺第一集嘅文庫版小說入面係嗰度做嘅。咁佢大致上就係講佢一開始喺個異世界度出世啦，轉身異世界，咁然後跟住就喺學校點樣即係叫做翻學，然後就有少少學園故事，而家動畫版完全 cut 曬嘅。咁然後跟住咧，佢先至係識咗班人啊，然後就可以去即係叫做嗰啲叫做修學旅行咁樣咧，就走咗去森林嗰度就實習啦。咁話曬佢哋都係騎士學校咁啊，梗係要去打怪物啦。咁、好啦，咁但係咧打怪物啊，主角冇機喎，嗰陣時仲係。即係佢最多係識得啲高年級嗰啲學生，咁啲高年級學生啊，俾你睇下囉，俾你摸下囉，咁但係摸渣㗎咁樣，即係都正常啦，即係貴貴一部機冇咁白事俾個即係中小學生咁樣走去揸係揾笨㗎，呢個大家都知啦。咁佢哋一開始都好合理嘅。咁然後呢就一路去到打六王龜呢，這個 story 就喺呢一個動畫版同你兩集玩完啊，係。佢其實係有一本小說嘅呢一個成個故事係，咁佢冇啊，佢 cut 曬啲學員篇嗰啲都 make sense 嘅，因為即係冇機人啊嘛，咁你機人動畫一開始喺度玩機械人都唔即係主角連機械人都冇得掂嘅故事，可以你冇理由玩成季㗎嘛，咁同埋就其實你打到六王龜咧，如果你用正常嘅動畫嘅長度嚟睇啦，我估佢大概第七八集到啦，嗱咁就死啦！你六王龜本來呢個咁有最後大佬風範嘅呢一隻咁嘅巨龜啦，竟然係淨係可以七八集嘅故事啫。咁好啦，佢而家應該兩難㗎啦，一係咧佢就要加故事，即係一係佢就另外作一堆新嘅嗰啲故事啦，嗰啲長篇動畫好常見嘅，就係、佢追過咗漫畫嗰種咧。佢就好中意自己作啲嘢落去㗎嘛。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呢個位咧，咗喺度咧，就係主角冇幾集。你一路去到六王龜，佢先至 suppose 應該係偷雞搶咗部機翻嚟揸噶嘛？咁佢之前如果搶過機，佢大家都知道咁勁，就佢要揸部機應該冇乜問題啦。咁所以又唔可以改到係佢有機揸嘅。咁冇辦法啦。咁咪咁如果小説繼續落去啲故事係點啦？啊咁啊死啦！佢因為佢打完六王龜之後咧，咁啊見完國王就覺得哎有幾得意喎！你即係為咗興趣可以話想要。得到呢個國家機密，仲要自己整自己部機咁樣，咁然後就嗱，咁、你咪自己整試下咯，咁樣咁啊，佢喺個學校度繼續即係同埋嗰班即係工匠同埋啲騎士一齊整部新機啊。咁好啦，咁然後你整翻落嚟嗰啲集數咧，應該就係喺度整機啦。 係。 最後大佬咧，係最後大佬去咗邊啦？唔好意思，即係你一般啲機械人動畫，你係唔係都要有隻嘢打下噶嘛？你冇理由走去，我整咗部新機，然後跟住就同。即係呢個國王攞咗啲資料之後，就佢哋又整咗幾部新機，然後大家一齊打下咁樣，咁就完啦。喂，唔掂喎！即係你除非一開始係預咗有第二季啦，如果唔係，你呢個位停咧，基本上係啲人鬧曬嘅。咁 OK 啦，咁你而家你就睇到，喂，佢個故事根本上唔適合做十三十動畫嘅。咁點算咧？咁你唯有繼續交故事咯。咁就死啦！佢哋一整完啲新機咧。佢哋就走去呢個大西域度打，好啦，咁但係整完啲新機，其實已經三集小說㗎啦。咁然後跟住你去大西域打咧，個故事未完啦，即係而家其實基本上係做到第五集小說尾嘅。咁即係你夾硬將 意思成本書啊，即五本書啊， 成本書係啦，一本書。咁如果你照睇咧，其實三本書咧，你每本書大概係可以做到三集嘅長度咧，其實就冇問題嘅。但係個故事就喺嗰個位置真係 stop 唔到嘅。咁於是你就被逼咧。要加多兩本書落去，咁就死啦。咁每本書咧，其實都兩集幾，咁你就弊啦。佢因為個故事又根本上兩集做唔曬，佢又即係被逼要做揀呃多兩集咧，咁佢個 story 就要即係大家都明啦。咁你咪好自然就出事咯。你一定要 cut 走好多嘢。佢而家 cut 咗就第一本書，佢咪 cut 咗一半到啦，即、就、係、是、個學員篇啊嗰啲咁樣。 翻學嗰啲， 但佢又要。系啦，佢翻学嗰啲，咁但系佢又要个故事又深刻，要讲到佢有翻学啊，要讲到佢点解中意机械人啊，咁又要表现到佢，喂，佢都劲嘅咁样，咁于是咁啊，又即系又 cut 晒，咁于是又压咗啲时间，咁就都 OK 嘅，咁你打完六王龟，快快手两集，即系两集动画就做完一本书嘅长度，咁然后之后咪睇下你再点压缩咯，咁样，但系个问题咧就出啦， 你嗰堆開發機械人啊嗰啲咧，其實唔係你就係 aim 緊嗰啲中意機械人動畫嗰班人嘅咩？ 嗯。 OK， 咁你冇咗你啱啱轉生點樣學到變咗世界超勁嘅呢一個細路，咁仲要係全世界冇人打得贏你咁滯嘅嗰啲，算啦，呢啲 cut 咗佢，我可以接受啊。咁但係後屘為你開發機械人嗰啲位開發完啦，咁跟住你去打呢個真係機械人打啦。你唔好 cut 咗嗰啲讲啲机械人战略啊、战术啊，跟住开发啲新机体咧，就你个世界你突然间好多新嘢咧，咁咪好似有啲战略战术会大变啦、啊。咁、嗯、然后跟住其他国家见到有啲新机，咁佢哋就算有嗰个技术啦，佢哋可能有啲新嘅 idea 噶嘛。咁其实佢小说入边就不断讲呢啲嘢嘅，即系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好闷，但系其实咧呢套嘢点解咁受欢迎？我觉得因为你啲机械人咪中意啲嘢啊嘛。你個主角本身機械人迷就係集中呢啲嘢噶嘛，咁就 cut 曬。 哇， 型咯！一去到大西域打嗰邊嗰啲國家，即係嗰邊國家人搶我哋啲機，然後就拎我翻去就 reverse engineering， 即係逆向工程咧，就走去又開發佢哋自己嗰啲新型機啊嘛。咁佢哋就玩呢一個重裝，即係你部機大力咗，咁我咪重裝。咁然後敵人嗰啲機又開炮打唔爆我，我行到埋嚟就近距離大力過你，咁咪乜都打死你咁樣咯。咁如果動畫佢冇做啦，小說版咧係話你嗰啲乜鬼防衛嗰啲全部都冇用嘅，因為佢埋到嚟你係咁開炮射佢，佢係冇事，佢係慢慢度拆你棟牆咁樣嗰啲，其實就好無聊嘅一開始好似。咁但係咧主角去到就俾個 idea 你，喂，咁你起新型機起唔得咁快啊嘛你？大佬人哋幾百步走嚟，你即係一年你都未必起到咁多，咁你一定趕唔切去反侵略啦。咁佢點咧？佢咪喂咁我哋咪舊型機唔使咁大力，我哋咪裝翻啲嗰啲多啲嗰啲裝甲板係嗰啲電池嚟噶嘛。咁佢咪裝到啲裝甲板，咁咪電池多啲，咁咪一開始儲定多啲魔力啊，咁咪可以開炮咪開多幾炮咁，然後咪。夹硬佢行得慢啊嘛，咁你咪射多几炮咁爆咯都系， 吓、 哦，咁、okay. 于是佢就开咗一种新型机咧，就即系佢旧型嘅嗰啲内部结构啦，咁但系就冚个装甲上去加啲炮咧，咁咪变咗啲一种新嘅机咁样，咁但系佢动画版系出咗部咁嘅机啊，即系系见到好多呢啲机啊，但系佢冇讲点解，即系每一幕时我见到一堆咁嘅新机。咁但係你又唔講點解會有啲咁嘅新機喎、 啊？即係嗰堆就係啲咩揸鼓乜乜型裝備之類嗰啲就咁淨就改咗殼咁樣，或者係裝多啲嘢落去嘅。 啊 ，R 型咯、啊，即係佢哋就係嗰啲 R 型嗰啲高機動型嗰啲款咯，但係佢唔係高機動咯，佢係即係變咗做全武裝形態咯，即係 full armor 咯咁樣咯。 唔係我諗佢哋係諗住咧，你即係呢只都係。即係叫做你睇開高達咁啊，自己明啦咁樣嘅，咁同埋佢係純粹咧有得打就得㗎啦，係嘛？即係呢個佢唔使話你聽點解佢咁做或者點，因為你呢個係自從 Unicorn 之後，你都係咁樣㗎啦，即係其實佢覺得你單人都係中意睇打啫嘛，咁樣 係啦。但係呢個咧佢又死喎，打佢又打得唔夠足喎，即係咧你咧呢、這個故事另外一個先天不足咧就係咧佢嗰班。本来嗰个世界嗰啲机械人咧，系、喺一个中古嘅魔法世界入边一个好真实系嘅存在嚟嘅。 嗯， 即系佢哋啲机会烂啊，会要后面一大班人 support 啊，跟住有啲机咧，嗰啲生产量系好有限啊，因为佢好多理由啦、啊、吓。咁、但系咧，主角嗰部机一出嚟咧就死啦，呢部完全超级系嘅机嚟嘅，杀遍天下无敌手。好啦，咁然后咧，你如果睇小说咧，主角机嘅作战咧，反而系 background 嚟嘅。点解咧？前面咧就有啲佢下属嗰啲机，呢两部红白两部骑士，跟住就喺前面咧就打得好真实嘅，带住佢哋自己啲部队，咁佢哋一路讲晒战术战略嗰啲咁点打嘅。咁然后咧主角机咧就喺后面咧玩无双咯，即系你个 background 就系见到佢将你处理唔到嘅嗰啲机，佢咪喺度啊一个冲入去十二部机一下扫低晒你，跟住弹去第二度又嗰边有六部机又一扫低晒你咁啊咁样嘅，佢系 background 嚟嘅。即系反而你唔 focus 喺嗰度咧，个故事就好搞笑嘅。即系前面喂好真实喎、啊，咁样，跟住后边你就总之有只无聊喺后边，唔知点解有啲报警俾佢打冧晒，跟住 呢度反而佢系前锋嚟噶嘛，变咗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佢做前锋都冇所谓啦。咁你扫低你咪其他球员 嗰班 friend 系后边背景嘛，调翻转 有執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出呢個問題啦。你部主角機實在太勁啦，你完全冇感覺到咧，佢係打緊仗嘅。佢好似只不過掃低啲報警板嘅啫。 佢、又覺得你班友都係中意睇跟冧先啫咁。 係咪睇佢？ 咁啊係，咁但係咧，即係咧，其實咧，因為部主角機咧，就算喺小説版入邊咧，佢係一路去到下一段故事咧、打到入呢個森林入邊打蟲啊，先會壞嘅。 哦。 佢係真係喺小說版入面咧，佢係真係唔會壞嘅一部無敵機嚟嘅。佢直情將後面即係佢打嗰隻飛龍戰艦咧，嗰部飛龍戰艦仲整咗啲嘢令到佢嗰個噴射壞咗。其實係啦，其實本來個故事咧係響小說版入面咧，係打蟲先出現嘅。咁 係 啦，因為佢 先出現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最黑人憎嘅就係咧，佢個故事無端白事咧。又加咗好多對白啊，加咗好多奇怪嘅嗰啲人物講嗰啲嘢咧，令到本身已經幾膚淺下嗰啲人物咧，變得更加紙板啊！即係佢不斷地啲對話咧，只不過係強調佢係邊一種紙板嘅啫。即係呢一個咧係咁樣屬性嘅人咧，咁佢就不斷講嗰啲嘢，都係為咗營造嗰種屬性嘅。佢啲人物冇自己嘅嗰、那個即係內在咁滯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你係無端白事有個第一男配角嗰個 Kit 啦，就走去帶咗個公主走出去拍拖咁樣喺度望住，你咁都做一集係唔係啊？即係你根本上你打你就唔該打你帶佢出去拍拖做乜鬼咧咁樣？ 嗰啲佢又要補翻啲套嘢，即係少咗人物嗰啲嘢啊嘛。即係佢叫做要俾翻你啲中意睇人嗰啲人做翻啲中意睇人，但係佢嘅目的唔係想營造佢任何嘅性格嚇。 係啦係啦，但係個問題咧就搞笑就係咧，其實你小説入邊咧，佢有一啲對話咧已經係好講人噶啦，即係例如咧敵人嗰個公主後尾打敗仗啦，喺呢個文庫版小説啦，因為 web 版本來冇呢個角色嘅。咁文庫版小説咧，佢咧就係唔係好似動畫版咁走去飲毒酒自殺嘅。佢咧就俾人俘虏咗，咁秘掳翻嚟咧，佢就见到而家呢个做咗女王嘅呢、這个即系本来公主嗰个啊，咁佢话即系你唔杀我啊，咁样，咁然后咧就大家有啲对话，咁我就唔喺度剧透啦吓，咁但系咧就好有呢个角色发展嘅，即系佢讲即系可以。 哇！呢度你讲埋咧，你唔讲埋唔知咩啊，冇所谓啊，完咗啊套剧啊。 OK。好啊好啊，咁啦，咁佢点咧？佢咧就同佢对话咧，就系话即系你唔杀我啊，跟住冇错，即系话晒都系你仇人啦，即系你爸爸都系我去杀死嘅咁样。咁、那个公主咧就好表现到佢最初点样系由一个好受保护，即系个阿爸系完全系临到最后都系，总之我保护你嘅，你即系你快啲走啦，你离开呢个国家咁样，即系总之你唔死就得噶咁样。咁然后佢仲喺度惊啊，仲喺度即系唔肯走啊，然后跟住后尾又完全即系知道个阿爸死咗，又完全系。熄晒机，好似自己混咗入去自闭啊咁样嘅。咁但系跟住咧，佢就发展咗咧，即系虽然都有少少同埋嗰个第一男配角有啲关系啦，即系佢话佢保护佢啊嘛，咁佢咪出嚟做女王咁咯。咁但系就后屘咧，佢嚟到呢度咧，佢就话即系佢而家佢即系虽然佢自己个心情咧都系好即系好嬲嘅，但系咧佢咧就认为为咗个国家咧唔杀佢系更即系、就是、更加好嘅。即係佢已經完全係成為咗作為女王咧喺個政治上面嗰啲思考方式啦。即係佢個角色係有發展嘅，有進步嘅。係啦，冇錯啦。咁其實你喺呢個 overall 入面，你睇到咧就係咧，其實佢個角色發展咧係存在嘅，而且佢啲人物咧嗰啲發展咧，佢係用短短幾句就交代到噶。但係你喺個動畫版入面咧，哦咁佢飲毒酒死咗啊嘛，咁你仲發乜鬼戰啫？ 唔係，即係佢個動畫，其實佢冇乜時間去講人，本來都唔緊要。咁佢你咪簡簡單單用幾幕戲咪交代咗咯。咁你其實《三國演義》都係咁嘅，咁但係佢就竟然咧唔係咁嚟交代，但係咧佢就嘥好多時間，即係反而啲拍拖戲做半集，即係有個咁嘅問題咯。 係啦，其實你根本上本來入邊小説咧，佢本來已經係俾嗰啲中意機械動畫啲人睇噶嘛。咁佢當然呢啲已經 cut 到好少啊！你除咗一開始走去間學校嗰度走去講下耐啲之外，咁但係咧，你而家你又唔單止加啲古怪怪，又發展唔到啲角色嗰啲戲入去，而但係咧，你又 cut 咗本來嗰啲好有，即係我覺得好 powerful 嘅嗰啲對話咧，佢係冇咗。咁然後你嗰啲講真，你要賣模型嘅話，你有啲 story 梗係有多少少機械人嗰啲 background 啊，即係好開發嗰啲有多幾部機喎，咁啊介紹一下啲機啊，咁我又唔係喎，佢某啲新機喎就咁企喺度， 即係又唔係打過，咁啊企下即係個女王側邊有幾步咁，然後又出場外面打咧，又喂你炮擊機嚟㗎嘛，你一大排一齊射都夠型啦，係咪啊？冇喎， 企喺度。 即系零零丁丁企喺度，可能零零丁丁开一两炮，跟住又俾对面嗰啲重型机走到埋嚟，又喺度玩近身战咁样，都望住你乜事啊？ 咁乜事？呢个咪 Unicorn 咯？ 唔系咁，但系你都大家都系做 background 噶嘛，咁你大家开下炮啦，即、就、系、是、大家互相射下都好样啲啦，系咪？ 即系啲清兵都督下督下，唔好企喺度啊，系嘛？ 唔系，其实佢哋系条 formula 嚟嘅。总之咧，啲机。会出现一就可以出玩具啦。咁佢又反而咧觉得咧，佢觉得咧啲人物咧，佢唔系想去讲佢个性格嘅，佢唔系想表现佢嘅。佢系咧，啊你啲人中意睇嗰啲男男女女嗰啲嘢啊嘛，咁我咪俾啲拍拖嘢你睇下咯。咁其实你 Unicorn 都系噶，佢咪同嗰个 咁讲啊，咁 大 鸡 咪同 啊， 嗰个屙督尿咧。吓、啊，咪懒系好多嘢嘅，其实唔好睇嘅。 嗯。 但系咁最少佢哋叫做有啲对话，啲对话叫做系唔系话我一个属性个角色，我就系不断地。 唔系， 所有嘅对话都系个属性啊。 其实佢只不过就系咁样砌啫嘛，你病大。但系总之我谂我 系啊，但系个 X 桥嗰方面真系 啲观众中意睇，我唔系话啲观众中意睇啊，即系佢觉得啲观众咧就系中意睇有啲基出场，咁同埋咧。人物呢就只不过佢哋喺度叫做有啲拖拍下，因为佢哋觉得嗰啲后生仔呢都係鍾意睇啲男男女女啫，佢唔係鍾意睇佢嗰个咩做一个政治家啊，或者佢其实有咩决断力啊呢啲，咁其实佢都唔係想讲呢啲，因为佢觉得啲后生仔其实冇兴趣嘅，佢觉得即係沟女啫，佢觉得佢哋想 即係我就觉得呢一、這个完全捉错路嘅就不得止啊，重要就係、是你本身为咗做一套机器人动画，一开始系完全系当机器人动画咁做嘅，点不知去到后面咧就打嗰啲又打得唔够正啊，啲机出嚟又真系可能 background 企下，不过我谂佢都谂都唔谂住出噶，佢嘅即系 KFC 同 KFC 嗰啲，咁但系其实佢冇谂住后续发展咯，即系到底会唔会有第二季又唔知啦，咁但系其实第二季嗰啲先至真系打劲嘅。 其实佢哋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嘅啫，因为佢呢啲就系想揾啲新 I P， 咁咪试下，咁可能呢套或者可以成为一套即系之后再出产品嘅一套嘢噶嘛，咁你唔试咧唔知嘅，咁可能你出咗嚟，哦，如果啲 noise 唔系咁好啊，咁佢咪算数咯，系咪？咁而家你破人之剑都冇再搞落去啦，系咪？即系嗰时都系威系晒啦，初都系咪？而家都冇再搞啦，咁其实每一套佢哋都系去 try 嘅啫，咁你好似睇緊佢而家啲產品咁做完啦，到劇都仲未出㗎喎。咁 所以 呢個機王頭兩隻白機都未出喎。咁嗰兩隻仲要係初期型都未出喎 ,Robot 雲。咁其實你覺得仲使唔使出呢？咁就好似上一季嘅 ID0 啫嘛。咁套嘢都完咗成季呀。咁到底嗰啲 Robot 雲仲出唔出呢？我諗都唔使出啦，係咪應該都係咪？因為亦都冇乜 noise， 都冇乜 noise。 除非佢有第二季囉，如果佢第二季嘅話 ，ID0 唔會有第二季，因為佢哋連佢哋喺後事都講埋㗎。 係啊，所以呢個根本上冇可能啊，基本上。咁但係就呢套就有些少第二季嘅 feel 嘅，因為佢最後嗰集呢後面有少少好似即係本來下回預告嗰啲咁嘅位咧。留咗個尾啦，咁然後就呢一個叫做航空時代啊嘛，大航空時代啊嘛，咁其實就係呢個 web 小說版最新嗰張啊嘛，即係嗱，如果你照睇咧，佢 web 小說版嘅第五章咧就係而家啱啱做完嗰個部分啦，咁然後大航空時代咧中就係呢一個第九章嚟嘅，咁所以中間其實咧係夾咗呢個六七八九咧。 哦， 六七八呢三章咧，其實係好足夠去做一季動畫嘅。 哦，咁樣。 其實如果佢唔做，我覺得先蠢啊！即係你 develop 咗呢啲嘢咧，你嗰啲機咧，佢又冇乜新機啊，佢仲係呢啲機。咁佢其實嗰啲 model 啲 3D model 仲可以用噶嘛？係。咁其實佢最重要，只不過係要揾人畫翻一部有啲啊嘛，係咯動畫。咁其實佢首先開發咗啲，唯一有部新機就飛翔騎士咯，即係會有啲機識飛嘅，跟住就。 嗱，我啊咁睇。如果我代入 Bandai 個角度啊，第一產品賣唔賣得，第二你有冇 noise， 咁如果呢兩樣都冇咧，就唔會有後續。OK， 如果產品 就唔使玩啦， 產品不保梗係求熟啦，或者你話 OK， 可能我產品都未必嚇，但係但係幾有 noise 喎，啲人都讚喎。誒咁啊，我不如下次嗰套係出唔係電視啊，出碟啊，或者戲院啊。咁我直接回收㗎嘛，嗰個錢係咪先？你俾錢買㗎嘛，都可以。即係我佢唔係就係搞玩具嘅，咁你搞影像嘢都可以賺錢㗎嘛，係咪先？你蒙面商人嗰輯得話嚟緊即刻三套碟等住出啦，或者劇場版啦，係咪先？咁嗰啲係直接揾錢㗎嘛，都係錢嚟㗎。咁你都係是但一樣嘅啫。OK， 我憑住影像作品去揾，或定係玩具。咁如果呢兩樣嘢都行唔到啦，發覺。咦，好似啲人唔係咁 buy 呢出嘢，咁就應該冇後續多，咁但係都唔一定嘅，有時佢搏多鋪囉。 佢睇下啦，主婦之友社睇下佢哋啲主婦係咪咁鍾意呀。 唔係淨係主婦呀，而家你講係平時睇開呢啲嗰班人都唔見佢有即係好有 開見。 咁你我就覺得係可惜嘅，因為其實真係算係呢度真係講機械人嘅。即係無論佢啲擺位做 不過如果佢下一季咧，就應該你睇唔到機械人㗎啦。下一季咧就係佢哋走去冚棒打怪獸㗎啦，同埋啲怪人 咯。咁我冇問題，打怪獸 OK 嘅，有咩問題？係主要有打啫嘛，係咯。 同埋下季嘅話，如果真係做啦嚇，佢最後大佬真係打魔王㗎嘛。 哦，咁樣 OK。 嗰隻嘢叫魔王啦吓，咁 我真係我唔係魔王嚟嘅 ,ok, 你都話啦，同埋佢又將啲嗰啲敵國妖魔化嘛，頭先你都冇提啦，咁佢其實 係啊，佢妖魔化 正常嘅國家，咁你可能嗰個係俄羅斯咁嘅啫，咁但係你話佢呢度成搞到佢哋好似妖魔帝國咁㗎嘛。 哇，系咯，走去佢个国家自己无端白事啊，走去好黑暗咁样嘅，即系所谓好黑暗，唔系讲紧佢啲政治好黑暗，系讲紧佢个景好黑暗啊。即系你望住，喂，你影住佢咧，就唔知点解个皇宫咧就喺佢嚿石上面，佢后边啊走去好似唔知喺个洞穴入边点乜鬼咁啊，星光都冇嘅，又咪夜晚黑喎。系啊，咁然後跟住又唔知咩後邊 啊，邪惡帝國啊， 系啦，然後有啲紅光咁樣啦，跟住個王子坐嗰張凳後邊咧，就有成個鬼樣嘅， 係啊，佢個 紅色咁樣，紅色發光嘅魔神咁樣圍住， 有個大佬喺後邊。 咁乜事啊你？跟住又發癲喎，個個都發癲， 夠死啊！即係話趙國嗰班人生國嘅，係啦，即係基連啊，有隻國嘅咁咯，即係咁咯。 唔係啊，然後跟住仲要啲人啲。嗰啲性格咧又弱智噶嘛，走去唔知咪啲个王子咧就喺度发晒癫嘅，即系两个王子都系，唯一正常啲就系个公主，个公主大就冇气氛啊嘛，咁啊见亲都只不过出嚟讲咗两句嘢，系啲好正常嘅人咯。 咪你讲边个先？ 跟住就 自杀嗰个就 系服自杀嗰个，嗰个系最正常嗰个角色嚟噶嘛，唔知点解。系啦，好正常噶，嗰、那个系啊，咁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正常啲嘅，咪嗰个独眼嗰、那个揸飞龙战舰嗰个咯，嗰、个系咪嗰啲好叫做佢个纸板系呢个正常军人啊嘛，即系嗰 个公主就系、是、都系啦，那个龙头自己又有只半身机喺上面系咯，唔系佢都冇射个龙头出嚟合体都算系咁噶啦，系啦。 唉，算啦，嗰、那个就真系，咁同埋佢又走去无端白 死得好 鬼敌人嗰、那个。敵人個工程師咧，又唔知點解無端白事會知道咧主角嗰邊嗰啲技術係點判咯？即係你主角嗰邊捉咗佢啲成部艦 capture 咗翻嚟，咁 make sense 啦，你知道？喂，我人都捉埋翻嚟啦， 睇一眼先知啊！ 講啊，哦，咁但係咧，你望住喂小説咧，佢就話佢睇住佢嗰個 jet engine 即係個噴射引擎嘅嗰、個叫做 magic jet engine 啦、嚇，咁然後就佢噴火喎、咁樣，咁佢自己咪整個噴火嘅 engine， 咁於是係佢話係一個比較上似呢個叫做 pulse rocket engine 啊嘛，即係佢其實係呢一個脈衝火箭嚟噶嘛，即係兩邊用嘅技術其實有少少唔同嘅，但係佢睇落 嚟 兩邊都係噴火咯， 係 估出嚟嘅，咁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咧，佢唔單止喺動畫版佢唔單止估到佢係咩嘢。佢仲要连个名都知道喎，喂，你捉咗佢哋嗰啲人，仲要系捉咗佢哋嗰啲最主要嗰啲角色，咁你话知啫？你嗰啲见都未见过嘅，你无端白纸咩名都知嘅。 无线配音咧嘅高达咧，佢哋都系唔用音号嘅，佢都知嗰只叫高达同汤姆林嘅，吓，咁你去到二世仲离谱，佢哋一早就嗌阿古华多罗做马莎添。 哇！呢个真系 呢个 系点解啊？嗰个都话似样啊，嗰个你一望到嗰、那个，喂啊，呢、這个马莎系 OK。知道 啦，你反而用馬莎係似樣，咁樣。 唔係 咁嗱，我唔好话佢画到点款先啦。你一个正常人，你就咁戴，即系本来已经戴住面罩嘅，跟住你而家净系戴副黑超咁，咁佢认得佢。 咁但系当大嘅世界，其实佢哋系冇见过马莎噶嘛。 哦，咁冇见过就冇得讲啦。 即系冇人见过佢真样噶嘛，咁点会唔点会认得啊？即系嗰时，但系配音咧，佢唔知啊。其实我都好似我唔喺电视睇嘅，所以我唔知佢嗰时电视系点。但系我有搵嗰啲带翻嚟睇，但系佢哋话成系佢直接叫佢做马莎噶嘛，开始已经唔系叫古华多罗嘅。 诶， 我唔记得啦，话晒呢个 setter 喺电视。 咁佢哋就好有趣，有一集咧，佢哋终于发现佢真正身份啦。咁本来就系、是、哇，原来古华多罗系马莎咁样啊嘛，咁但系嗰集因为佢不嬲叫佢马莎，哇，原来马莎就系马莎啊咁样， 咁啊真系， 哇，原来阿妈系女人啊，咁即系嗰集突然间惊艳呢个情节啦，变咗，咁所以你觉得呢个系我谂同呢个捉差唔多啦，即系佢哋冇留意原来敌军系从来唔知道对方嘅名称啦，或者一个技术系咩呢样嘢啦，系啊。咁啊，而家啲都好似啦，而家系调翻转联邦军都叫自己嗰只舰做木马号啊。 系，但系咧，如果你睇翻啦， 一个 Light Magic 就有啲高大嗰啲 reference 啦、 啊。 系， 佢最后走去即系、就是、主角间加咗啲嘢，搞到佢好似好憎嗰啲战舰咁啊。佢话即系如果唔喺度放过佢嗰只飞龙战舰咧、 嗯， 就会发展成为呢个大舰巨炮啊。咁就即系佢觉得如果咁就会冇咗啲机械啊嘛。咁但其實小說完全冇講呢啲嘢嘅，佢講個大概咧就係講下啦，即係你不斷地巨大化啲兵器咧，其實咧就佢覺得係好，即係一個好下流嘅做法嚟嘅。咁同埋仲有就係當佢自己獨立運作，即係好似飛龍戰艦咁咧，就其實好多弱點嘅。咁於是佢只不過講啲咁嘅嘢啫。咁佢其實亦都後面佢直情喂佢自己都做啦，啲戰艦幾開心啊！佢啲武器多過對面好多啫。同埋佢又好憎嗰啲，即係好憎佢對面將嗰啲機械人整喺部艦上面冇得喐咁樣開炮啊嘛。佢嗰啲小説版佢後面直情啲艦具都係咁整嘅。 哦， 因為佢根本上冇講過呢樣嘢，佢喂好正常啊，因為佢嗰啲動力源嚟噶嘛，佢啲機全部都係。 嗯。 即係佢嗰部艦就係佢整咗13部機喺度，然後就冚唪嗰啲爐就嚟運作嗰隻艦啊嘛。咁其實你其他嗰啲艦都係咁噶，佢自己整嗰部艦啊，即係動畫版入面啊、嗯，都有兩部啲人馬騎士喺度，即係有四個爐喺度做動力啦、啊。咁其實都係冇得喐噶啦。咁點解你會突然每部時加佢咁嘅嘢咧？然後佢仲要離譜嘅就係佢走去好似有啲咩意念上面兩個 new type 喺度對立咁樣啊，個主角咧同埋嗰個工程師走去好似呢個馬莎反擊， 好似可以相通到，但係其實唔得噶嘛。 系啊系啊，但系嗰段好明显系马莎反击嗰段嘢嚟噶嘛，系啊，咁然后就喂，你讲嗰啲嘢完完全全系夹硬插落去，即系你突然间要做角色发展，唔好你而家搞啦，系咪啊？咁自己仲要系你发展到系你到一个主角，系咪讲到佢好似好憎人咁？即系佢觉得机械人系正过人嘅， 嗯， 即系但系其实的而且个小说入边都系咁嘅，但系佢唔系唔中意人噶嘛。即系佢呢度讲到佢好似系佢讨厌人类咁样噶嘛，好对唔住，你唔见到佢后面一大班人系其实佢其实好重视佢哋自己嗰班人噶，即系佢哋冇一个都唔得咁噶，系啊，好 friend 噶，咁但系佢只不过即系佢中意机械人，中意到系呢班人系虽然系 friend， 但系就。即系系帮佢继续发展佢呢个机械人兴趣嘅 friend 啦，咁样咯。 佢系中意机械人多过中意 工具 咁。 系一件工具嚟嘅嗰班人。 啊，咁又唔可以话佢个工具咁咧，但系动画版真系做到啲工具。 咁咪就系讲动画咯。 系。系啊。小说版就唔系啦，小说版系即系大家一齐合作，大家好正咁样啊嘛。 即系你作为一个工匠咧，可能你都好锡你嗰个取啊，同埋嗰个错嘅，系咯，因为冇咗用，我点都攞嚟整嘅，系嘛？ 系啊，唔系小即系动画版直情冇埋呢个款添嘛，佢好似呢个取冇咗，我咪 都冇所谓啊，咪换嗰个咯。 系咯系咯， 呢个 friend 死咗咪搵嗰个咯。 系咯，有啲咁嘅感觉咯，即系当然佢啲 friend 但系我系觉得佢改到佢冇咁似女仔一样嘢 OK 咯。佢虽然个剧里面不断咁讲，但系佢里边佢又唔系好似女仔。 小说咧，佢都唔系咁，即系佢有讲嘅，但系佢。本身小说佢都唔系，尤其是文库本嗰啲插画咧，都唔系画到咁女仔嘅。 但系个漫画 版唔知点解画得，个漫画版可能比较忠于佢文字上面嗰啲讲法。 哦，咁样， 系 OK。 因为佢话佢似阿妈啊嘛，其实佢唔系话佢似女仔，佢话佢似阿妈。 哦 ，OK。 啊，咁佢似阿媽，你咪好自然會 interpret 咗佢似女仔咯，咁樣。但係佢只不過係細粒嘅啫， 係咯， 啊，佢細粒嘅啫，係啊。 咁馬莎都似阿媽 佢 老豆㗎， 係啊， 咁會唔會變咗女人，變咗兩型？咁佢變咗佢金髮碧眼呢樣嘢咧，唔係似女人咯，大佬。 系啊， 即系就算个样靓咁，又似佢英俊啊嘛，唔系女人型啊，两样嘢嚟噶。 同埋咧，我睇呢一个外国嗰啲评论咧，我都觉得好啱嘅。佢话套嘢咧，其实咧系过咗好多年嘅，即系佢你谂下，佢入呢一个中学，跟住高中毕业噶嘛 ，suppose 应该一路读，然后佢先带住嗰班骑士走去西边噶嘛。咁、但 系 个动画版咧，佢系完全冇呢啲咁样噶嘛。佢虽然系不断啲时间系跳噶吓，咁、但系佢冇讲佢跳咗几多噶嘛，你真系唔知发生乜事噶嘛。但系佢啲人嗰啲即系样又完全冇变噶嘛，即系少少好正啊！小说咧你会发觉啲人系啲样有少少变嘅啲插画， 有大个度嘅。 有大個度㗎，即係你見到咧，佢新啲嗰啲奇數咧，嗰啲插畫咧，嗰啲人啲眼係細，即係同佢塊面嘅比例係細咗㗎。 即係足球小將啊嘛，佢嗰啲頭身咧係越嚟越加落去㗎嘛，加到十幾頭身㗎嘛而家。 頭身比佢就冇嘅，頭身比佢就冇變嘅。 即係呢個係大家 嘅手法。佢眼就細咗嘅。 即係話足球小將個手法就係將個頭身不斷咁加嘛，由幾頭身一路加到十頭身、十二頭身咁樣。系啦， 同埋小说入边咧，俾你个感觉就系咧，佢嗰两个 friend 咧，嗰对妈嗰对即系兄妹咧，就系、是、高咗嘅，即系高过主角，兼且系男，系啦，男嗰个咧系根本上即系你去到17岁，应该已经即系都差唔多高定咁上下啦，即系呢一个女仔净系高晒啦，咁但系系完完全全嗰个系基本上你系变咗做一个正常嘅嗰啲高大嗰啲，变 咗佢嗰 个 想嗰 个 身形啦，应该吓。 系啦，系啦，但系佢呢度冇咯。 佢呢度仲系同佢第一次见佢咁样嘅。 系啦，而且你冇讲噶嘛，佢又冇讲佢学校毕业啊，又冇讲到佢点样噶嘛。总之佢无端白事走咗去呢个大西域同人打，佢就跟住一齐去咁样噶嘛。 系，即悟空都系大个咗之后先冻龄嘅啫，佢系细个已经冻龄咗啊。 系啦，系啦。 咁买佢第一集嗰阵细个啲嘅，跟住翻学嗰阵明显大个啲咯。 系， 系啊，咁但系就 翻咗学院后就冇再大过到啦， 系啊， 系啦， 系啊，就冇啦，系啦，即系一路到毕业都系咁啦， 系啦， 即系嗰度其实应该 suppose 有六七年嘅， 哦 ，OK， 系，系啊，即系唔觉咯，即系套嘢动画 overall 就系有好多奇怪嘅位系应该做嘅就唔做，唔应该做嘅就做，即系感觉上你作为一个机械人广告咧。佢又唔夠徹底地可以有啲撩得起啲機械人迷會鍾意嘅嘢，咁但係呢佢又太過機械人作品呢，又我覺得吸引唔到而家其他作品 嗰啲 fans， 係 啦，你冇可能嘅，你鍾意人物向嗰啲人呢，你睇呢一套呢係即刻刪嘢唔睇呀，你睇最多到第三集頂唔上呀，跟住就 冇錯， 尤其是啲人猛咁連機械人迷都鬧個主角點解咁，即係機械人迷到一個咁即係咁黐線嘅地步啊！即係佢，你機械人迷你迷得好犀利嗰啲，你唔係喺度威哇鬼叫咁樣噶嘛？即係你好似唔係喺度讚緊啲機械人迷，好似喺度貶低緊啲機械人迷咁，我哋覺得嗰個主角係。 咁我諗咁講咧，市場上咧要推一個真實系嘅新作咧，的確難度都幾高嘅。咁你反而咧，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心做翻即係。機械人真係講機械人咧，做翻超級系咧，我覺得而家個市場其實係仲有嘅。 係。 但 係 真實系咧， 第二季完全超級系啦，唔使諗啊。 我唔係超級系啊，真係超級系啊，唔係佢有能力啊，係直情玩超級機械人。 唔係啊，唔係啊， 嗰啲 你係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佢第，如果你做第二季咧，咁主角機就係真係主角嚟噶啦嘛，佢打怪獸啊嘛，咁所以佢咪真係可以好超級系、好熱血咁樣玩咯。 哦，咁但係你做咗一個真實系嘅頭咁樣， 但你第一季死到咁咪就拜拜。 唔係即係你而家啲高達都好超級嘅，咁但係你唔會話佢超級系啊嘛？即係我意思超級系直情你一出嗰隻嘢已經係冇理性嘅嗰啲啊，即係你要玩到三一或者係天元突破嗰種嘅，係啊，唔係話你係哦，唔係萬能俠嗰隻喎，唔係嗰隻喎，都唔得喎，你要係好誇嘅，即係嗰啲能力係冇得解釋嘅嗰啲。咁如果你玩翻到即係。機械人，但你真係講機械人打嘅，唔係呃錢嘅， 唔係水分嘅，即係唔係喺後面襯底嘅。咁我覺得都仲有市場嘅其實。咁但係咧，真實係本身係難，即係難推新 IP 啊！我講緊係，唔係話唔可能，但係難好多嘅，係啊。 咁的確係難嘅，你其實八十年代嗰陣時候曾經試過想大推，但係基本上係到咁上下就 dead air 啦嘛，即係冇乜嘢出得到咁樣啊嘛。都明嘅，你唔係真係咁多人走去中意嗰啲咁真實嗰啲嘢。 都唔係唔係，嗰時 OK， 我依家。唔係，而家總之推機械人都係難㗎啦。總之，但係你機械人仲有啲剩餘空間，即係如果唔食舊，即係你話你係咁三一啊，係咁盲盒碌落去，梗係有啦。或者高達碌落去，即係舊 IP 梗係繼續有出。意思即係推新嘅咧、啊，其實超級系個空間係大過真實系，我係想講咁樣嘅。咁、 嗯 啊、但係佢哋反而又冇咁做咧，一做新超級系 咧， 佢就 本來 個 小説就有個好正嘅感覺嘅。個、嗯、小説點解好正咧？因為咧佢係同時有呢、這個。真細同超級系嘅，你主角嗰部機咧真係好超級系，然後佢逢親出去打佢就好熱血嘅。咁但係咧其他機咧又好真細嘅，即係你其他真實得嚟咧，佢又真係好，即係雖然係個好似好奇幻嘅世界啦，咁但係佢哋然係好真細咁樣打嘅。咁於是你就互相交錯咁樣咧，你又反而個故事好好睇嘅。咁但係你深刻你動畫版咧就兩邊都做唔到，即係深刻你本來個小説就寫得係夾雜住嘅，夾得好好噶嘛。即係你好似 Eva 咁樣啦，你又有啲嘢好懸疑嘅，有啲嘢係冇，或者好似好熱血咁打嘅，又有啲係講翻去 background 嗰啲人物嘅，咁所有嘢嗰啲配合得好嘅。呢套梗係冇 Eva 配合得咁好啦，咁即係小説我講。咁但係咧，佢始終本身自己對呢個真實同超級系嘅嗰個戲劇嗰個部分咧，我覺得佢拿捏得好嘅。即係因為你睇到都知道個作者自己本身機械迷啦，咁佢兩邊都中意嘅應該。咁所以佢就兩邊嘅嘢咧，佢都係可以 present 到俾你睇嘅。咁、 嗯、 但係你動畫版咧，就本來拿捏得好好嗰啲位咧，佢就全部剁曬你。唔單止剁曬你，仲要係佢哋又加啲拿捏得唔好嘅嗰啲位啦，啲時間又因為可能壓縮咗又好，你改變曬嗰啲編排又好，咁總之咧就係、是、要真曬冇真曬，要超快冇超快。 佢動畫版係行咗高達嘅路線啊嘛。 乜都冇咯，唔係啊，我唔覺得佢行緊高達路線咯。 唔係，佢就唔係一個叫做融合嚟嘅。其實佢係用一個即所謂真實係路線，但係佢又做埋啲好超級嘅嘢啊。佢係咁樣啊。 唔知呢個 Eva 咧係咩啦？係㗎 ，Eva 咧其實佢本身個設定上咧，佢超越咗真實係同超級係㗎。 唉，佢兩邊夾住玩㗎嘛，佢嚴格嚟講個設定都係超級系嘅，但係佢係當真實系咁樣玩呢個超級系㗎嘛。 嗯，佢超越咗呢兩嘢嘅，佢本身個設定上都唔屬於呢兩嘢嚟嘅。咁你玩嗰陣其實佢係似特攝片嘛，佢唔係似機械人動畫嘅，所以其實呢樣嘢係好多想去即係模仿 Eva 人咧，其實佢冇注意到嘅，即係佢以為真係咁 Eva 啲元素，我塞落高達同一樣得係咪？即係佢以為得啦，其實根本一開始 Eva 同高達係唔同嘅嘢嚟嘅，係啊。咁當然而家 Eva 咧，佢又調翻轉 就開心啲嘅。 佢一調翻轉 Eva， 佢又想走翻高達路線，咁咪錯咯？呢、這個咪就係點解佢 Q 會失敗嘅原因咯？因為佢根本就唔係高達。你做咩做咩又要走嗰条路线啦？你本身就系创咗个新嘢嚟噶嘛？咁你系其实佢系咩嚟咧？其实佢系咸蛋超人嚟噶，即系佢有一部人数嘅咸蛋超人啊。其实呢个定位其实就系同以往呢两样嘢都唔一样嘅嘢。咁但系，算数啦。我谂好多嘢，有时自己制作单位做下，自己系会唔记得咗嘅。這个唔奇嘅吓，即系你一睇 Marcos 都见到佢哋都唔记得咗 Marcos 系咩嚟啦，系咪？佢就以为系有变形飞机唱歌。同埋三個戀啫嘛，唔係咯 ，OK， 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咪 有三樣嘢咯？ 佢哋係咪得閒咧？要睇翻一次自己以前啲作品，因為佢以為自己太熟啊，你明唔明？ 係，可能 啊，但有時啊，你睇翻自己幾多幾廿年寫嘅嘢，你好似睇緊新嘢咁嘅，有時會，因為其實你自己都唔記得咗嘅，係啊，即係你記得嗰啲部分咧，其實係咪真係嗰個精髓？其實唔係嘅。是啊，就算你是原作者都是咁话嘅，有时系、 係啊，咁所以其實點樣拿捏同埋點樣去即係重塑一套成功作品？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其實你係要真真正正捉到佢嗰個成功之處啊！即係你想成功學李嘉誠咁做一次，你做李嘉誠二號，咁你就知道李嘉誠成功之處喺邊啊？唔係模仿佢光頭四眼同埋台山話定潮州話。唔系叫你 cosplay 扮李嘉诚啊，大佬啊，冇用噶，你系要揾到佢成功嘅真正成功因素去学佢呢样嘢。咁其实你动画或者电影都系，我又讲紧咁啫。咁似乎佢哋 Bandai 绝对唔系咁样咯，即系佢哋只不过想将一啲呢一个小说啊嘛，佢咪吸翻落去佢高达个套路度咁样做，我就见到佢系咁啦。咁但系似乎唔系咁瘦咯，啲人就系、是。 系啊，正常啦、 啊。嗯，好。喂，咁另外啦，嗰、那个咩来自深渊，使唔使讲多两句？因为仲有人要答嚟。 系。O K， 嗱，来自深渊咧，我快快手讲，因为动画版咧，我冇。 亦都未完啦，亦都未完啦。O K。 未完嘅，未完。啊，啱啱做完，啱啱做完最后一集，啱啱做完。 呢季啊，古仔未完。 古仔。 呢季系啦系啦。咁好啦，咁啊，之前应该都讲过啦，呢、這、一个虽然有啲公仔好可爱，但系咧。 个 故事好黑暗噶，大家一开始话好 fantasy 啊，好正啊，然后跟住咧睇下睇下越嚟越黑暗嘅，而且好对唔住就系咧，系会继续更加黑暗嘅，即系我而家睇即系最后嗰集，我知道个故事去到边个位啊吓，呢集已经好黑暗噶啦，就 系 已经系觉得好黑暗噶，咁但系对唔住到你即系呢个黎明兴出现啦。系啦，黎明兴跟住你哋会见到真人嘅，即系佢哋主角群会遇到佢嘅。见到之后系更加黑暗嘅，我想讲呢个黎明兴完全系呢个黑暗嘅聚集嚟嘅，即系你见到佢黎明啊，好对唔住，见唔到黎明啊，见到佢之后就 吓咩黎明咧？唔系四大天 王 啊？哦， 唔系 个名嚟嘅，佢咧 冇刘德华，即系有同郭富 城，过到咗啦，系啦系啦，佢其实因为佢哋个世界观咧，佢哋就有啲嗰啲探险家啦，咁最高级数嗰啲叫白笛，咁、白笛咧就大家个人有个 nickname 咁样啦，咁就即系、就是、女主角嗰个妈妈就叫做千灭兴， 哦， 兴你系讲紧嗰个即系兴台个兴啦，系咪啊？唔系兴台个兴，我 sorry， 系嗰啲即系贵，好似啲贵族啲嗰啲咁样嗰啲人嗰啲兴啊。 卿家 系冇错冇错， 系啊卿家系 ，sorry 卿家系啦系啦，咁咧就咁，然后跟住咧就早几集咧会见到嗰个叫做不动卿咧，就系呢一个女主角个阿妈嘅师傅啦，系啦，好高大女人，好受欢迎嘅个教授， 好大力嘅， 咁然后咧就系啊好大力嘅，佢话佢钉即系佢有嗰啲遗物咧。钉一个喺身咧，就得到千人嘅力嘅。佢系钉咗唔知几多个喺身嘅。 咁佢哋算系反派嚟嘅， 系 唔可以咁讲。 哦，唔系啊，唔系啊，佢有啲系正派，有啲反派。 咁、 嘅。例如呢一个不动卿系，虽然一开始好似好反派咁，阻止佢哋继续落去，但系即系其实系帮佢哋嘅。系啦，好人嚟嘅，即系佢又觉得佢哋落去死梗嘅，咁所以咧就系用尽一切方法，即系将。主角嗰、那個即係捉機械人嗰個主角啦，就打到即係打到根本上，即係你覺得你自己好勁啊！即係因為佢係噶嘛，佢一開始一落去覺得只機械人話有火種炮咩係好勁噶嘛，咁但係佢咧係根本上係好似喐只尾子啊打贏你啊咁樣打法嘅。咁而且佢本身只俾人個壓力都好勁嘅，即係根本上你連我都過唔到，你繼續落去死咁嘅。咁當然佢根本上佢可以落到好底層上翻嚟都冇事，咁所以就即係、你又覺得見仁見智啦。你同最勁嗰班人講，即係你打唔贏最勁嗰班咁，但係係咪打唔贏就落唔到去咧？咁呢個就即係再講講下。咁但係咧就黎明興就完全唔同噶。黎明興係佢個表現上面咧，佢好似好好人嘅。 嗯， 係冇錯。 其實即係 佢係。即係佢大個問題就咧，佢召一班細路落去咧，就做人體實驗嘅。 嗯， 即係今集啱啱個故事完咗就係講佢係做人體實驗，做咗冚不冷，即係掉佢落去啲最深層掹翻佢上嚟，咁、那個故事入邊有佢嘅上升負荷啊嘛。咁佢 試嘢係攞啲人嚟， 係啦，係咁攞啲人嚟做實驗嘅，即係呢個人係完全不良心嘅，即係係啦係啦係啦，比七七一更加恐怖啊！我覺得係。系啦，系啦，佢总之系，你可以话佢癫嘅，咁而且仲要系不死身嘅，佢系，近乎不死身嘅，佢咧，佢嗰招系咩咧？ 即係 Harry Potter 入面個最後大魔王咧，呢一個 Voldemort 咧，咪話將佢嗰啲靈魂分裂咗喺七個入面咁樣。佢呢一個咧，呢一個佢係靠住啲遺物將自己嘅靈魂分裂咗喺更加多，係多到根本上你殺唔曬嘅咁多人入面啦。 總之佢有一個喺度都唔會死。 係啦，佢直情有，另外仲有就係佢有啲好似電池咁樣嘅嘢嘅，即係有上升負荷啊嘛。佢咧佢就走去孭個電池咧，就將嗰啲電池就由人追成嘅。 哦， 啊，真係呢、這個，即係呢個真係掂啊！真係嗱，而家今季未做嘅，下季先做嘅嚇。即係如果你有睇漫畫，你會睇到嘅。咁、但係咧，就佢真係真心覺得佢黑暗到一個地步咧，係連自己個女都唔放過嘅。 哦。 系，咁、当然嗰个系咪真系个女咧，就大家都唔知道啦。咁亦都冇详细讲啦。咁但系真心觉得系，你第时越睇越黑暗噶，真系。而家过咗呢个黎明兄之后嗰啲故事咧，即系佢落呢个绝界行去咗第六层之后咧，嗰啲故事咧，暂时都仲未黑暗嘅。不过已经见到咧，佢嗰度成个社会构成咧，系、完全一个怪物社会嚟嘅。 嗯。 O K， 嗰啲生孩生 系啦，即系你唔系人嚟噶，嗰啲人物唔系佢直情有一班你可以话系可能本来系人啦，咁但系就而家已经变晒做怪物咁样嘅喺下边生活嘅，构成咗个社会嘅。 系， 即系其实真正精彩嘅嘢都未开始。 我未开始。 应该话真正黑暗嗰啲嘢未开始啊！你话精彩咧就 精彩当然系指黑暗。 我觉得成个到而家一路都系好精彩嘅，应该。 O K。 系啊，而且佢打黎明兄嗰度咧，漫画版都可以好有逼力噶，我觉得。 嗯。 即系打到系你觉得系话，即系画漫画可以画到咁有动感咁 样。但系香港好似冇乜人睇呢出嘢咁嘅。 哦，唔可以咁讲嘅。 我唔知啊。 唔可以咁讲嘅。如果你系中意睇开呢啲暗黑系嘅嘢嘅话咧，其实嗰班友系睇到好开心啊。 系嘛？ 系。咁但係你一般人， 我本來 noise呢出又冇noise， 我有。 我本來會去睇咧，就因為咧，我好中意呢啲好 fantasy 呢啲咁樣嘅 story 嘅都，即係佢又有少少科學咁樣，即係有啲科技噶嘛，機械人啊嘛咁樣。咁即係我比較極端啦，我一係睇科幻，一係睇奇幻啦。咁兩邊都中意啲比較極端嗰啲啊。咁但係咧就，所以我一開始睇，但係睇下睇下真心越嚟越黑暗嘅。但係個故事你又會繼續想睇落去嘅。 嗯， 即系佢真系 capture 到你嘅，咁当然可能系我自己本身呢啲性格咁先 capture 到啦，咁其他人我唔知啦。 啊 ，OK， 系啊，即系如果你一心系谂住睇啲可爱嘢，你快啲唔好睇啦。 千祈唔好掂呢一套啊！你跟住我， 你以为睇咕噜魔法阵系嘛？ 系啊系啊，唔好同小朋友一齐睇。 咁你之后肯定发恶梦噶啦，你睇呢套嘢。死梗啊！呢套千祈唔好介紹小朋友睇。當年呢個小圓中過招嗰啲人咧，我而家就提醒大家， 啊、 即係如果你係因為覺得小圓好可愛，跟住有魔法少女，以為係俾細路睇嘅咧，跟住介紹咗俾你啲咩兒生啊、侄女啊嗰啲睇咧，跟住俾佢阿媽鬧到死嗰啲咧，你呢套千祈唔好再犯同一個錯。係、 啊， 即係以為小丑好得意啊，介紹佢睇小丑回魂啊。 哦，咁小丑回魂相對呢套都好多啦。 嗰個樣都唔可以話得意啦，係咪啊？即係 ，OK， 係 好。 即係你會覺得呢個 Powerpuff Girls 跟住係後邊無端白事變咗做一個超血腥、超黑暗，仲要係唔係最即係唔係淨係基本嘅暴力，仲要係後邊係 拍底都得係嘛？都甩頭喎，都成 嚇，我諗都唔係好得啦。 可能嘅咁。 都唔得， 但系收花嗰啲都 佢唔 系真系 黑暗 啊！ 佢 我谂香港啲人都唔睇呢啲啊，可能狂赌之冤会啱佢哋啲嘅，应该我觉得。 哦，咁狂赌之冤就 赌第一赌啊，第二又卖女啊，咁呢啲系咪会唔好啫？系咯。 哦，咁佢都做呢边太嘢嘅吓，咁嗰啲唔知得唔得？ 唔系啊，因为你嗰时咧记得电视做热斗小马咧，我见到一班马迷都好中意睇嘅。 哦，系。 咁正常啦，咁即系正如你嗰啲医生故事都有班医生中意睇咁解啫。 吓！ 即系据我所知，呢一个 超执刀 Black Jack 同埋呢一个嗰套叫做 God Hand Tale 嗰两套医学漫画系好多医生中意睇。 咁你嗰啲系你系做医生嘅中意睇啫，睇医生嗰啲人唔会睇啦啩。咁你热斗小马系赌徒去睇啊嘛，即系其实佢 變咗同佢賭馬嗰樣嘢，咁唔知點解係嘛？半夜三更仲喺個茶餐廳，哇！點解全部人即刻擰轉頭，嘢都唔食喺度睇熱鬥小馬，做只出色的馬仔，哇！好啊，做熱鬥小馬喂，嗰班阿叔嚟喎喺度睇熱鬥小馬喎嚇，唔係啩咁啊？哦，原來班友都係都幾中意賭馬嘅平時咁，喂，你都吸引到佢喎，竟然都咁。咁我諗係咪啲窮賭之冤呢啲會啱啲呢？係咪即係如果俾香港 觀眾？唔知啦，我試過喺茶餐廳見到播呢個《光之美少女》，跟住啲阿叔阿嬸合啊，擰住睇住喎。 唔係啩？ 咁咩樣？ 係啊， 都有咁， 即係好似播乜佢都睇住咁嘅啫嘛，其實。 有啲咁嘅事唔係啊！頭先我睇第啲節目嗰陣，佢哋冇睇喎。 唔 係嗰陣時，熱鬥小馬又唔同嘅。 我只 不過 啲禮拜日朝早去茶餐廳咁樣嘅啫。 咩熱鬥小馬咩話？新年歌咩？ 哦，我話熱鬥小馬，你啲馬迷咪都係當睇馬咁啫嘛，一樣啫嘛。 係冇得賭嘅。 哦，咁有啲人真係中意睇馬噶嘛？ 嚇、啊，有啲咪人嘅咩？ 有。 唔知啊，真係。有啩？不過感覺上唔多。 冇咯，我同你講冇。O.K. 如果取消咗賭馬，啲人就唔會入馬場嘅，你信我？但好奇怪，唔知乜熱鬥小馬吸引到嗰班人嘅，咁可能佢都抵死啊，係咯，我唔知啊，可能佢都抵死嘅，係咯，即係佢又 可能都有賭局嘅， 冇啊，冇嘅，熱鬥小馬冇講賭嘅，冇講呢樣嘢。 O.K. 純粹佢個主題係講跑馬啫嘛，但係佢唔係講賭錢嘅，冇完全冇呢個元素。不過即係咁，我講下啫，即係話今即係上一季應該最吸引到咪窮賭之冤嘅、我估啊，係咯，即係其他啲啊難啲啦，對一般人嚟講，當然佢哋連窮賭之冤都冇睇嘅，其實係 好 咁講完咪，咁我哋要係咯， 好啊，好啦，咁就係咁先啦，再有機會睇下就下次睇下乜，係 咁， 咁啊， 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有第二季咁樣啦、啊。 咁啊聚会咯，系 咯。 咩话？ 讲 咩话？听唔到你讲乜？ 个聚会啊， 睇下会唔会有第二季咯？嚟紧咩场？聚会啦，聚会都会出现嘅。 新年讲咩喺度？ 系啊，我就系话 Miss Sugar 聚会啊嘛，聚会都会出现 嘅。会见到啊 ，Miss Sugar。 哦，一样唔好搭声啊，搭声听唔到啊。 系，好。 OK 咧。系咯 ，Miss Sugar 都会嚟系咪？十月十五号系啦，咁到时都可以倾好多。哇！你讲翻啲高达啊，马 cos 嗰啲机设都有得大把嘢倾。 系。 系啦， 咁啦 ，OK， 咁就系咁先啦 ，OK， 唔该晒， 唔该晒，拜拜。